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7:02，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在这样的一个早晨啊，相信大家伙都是被昨天的这一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真的是超额完成了而感动着啊。不知道大伙看球的时候流泪没，反正我这眼窝的浅的是没忍住。 看球的时候一开始大家都是不大相信、啊、 就是如果您稍稍的晚一点打开电梯的话，前15分钟发生了什么，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一场录播的比赛。 就是错过了前十五分钟就等于错过了一切，是这意思吗？ 就是如果前十五分钟您没看的话，那当然后面还有下半场第80分钟玉宁的那个真的是杀死比赛的第四个进球， 就包括像大猴在比赛当中那几次精彩的扑救，贾国安也是发了一张照片啊，说是大猴的这个小手指打上那个小夹板。另外呢，这边也有朋友说这场上就是侯纳鲁马呀。 真是纳鲁马这个这个标签可以被贴上了啊！为什么不？还有很多家里人都在说致敬一众商号们。一号线也说，咱这阵容能进争冠组，能在跟申花的争夺里进争冠组，太不容易了。 对，这场比赛后防线啊，基本上都是带伤作战了。 包括大宝啊，在场上也是带伤下场。 包括于洋，于洋是肋骨的伤势，一直也没有好。李磊也一直在拼啊。 一览众山小还在替老崔担心呢，说老崔想了想， 嗨， 得亏下课了，嗨。 小时候可帅了，说比利奇不行。 比利奇啊， 心疼一众伤员啊。 在这样一场比赛当中，比利奇也能释放了自己了吧？昨天叔说是听一块红布还是听一无所有，比利奇这两首歌， 比利奇 都没放上， 开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了 啊！真是，终于是在昨天这场比赛摇滚起来了。阿昭也说玉宁最后都跑不动了，小玲还问张玉宁是不是算练出来了，呵，咱这最后最关键的看节上的两场比赛都是玉宁在最关键的时候站出来的，您说练出来没？ 打进了5粒进球啊！最后这几场比赛呢，连场进球也是球队在攻击火力上面的最好的保障了。 球星里还真有错过前15分钟的家里人，说打开电视一看3-0，有点懵。您 还好，您看的不是那年的欧冠决赛， 要不然这就已经是。 要是看的欧冠的决赛的话，这个一怒之下过去在隔壁再煮碗面再回来，3-3了。 495说我安终于拼进了争冠组啊，个顶个的拼进了最后的一颗子弹，真的是非常的激动。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就来聊一聊这一场京沪大战，要是给过往这个历史里边的所有交锋都给它定个位的话，您把昨儿这场给它放在哪儿？ 另外呢，今天哈、也是一个是有球星闪耀是吧，另外的呢也有一位传奇球星陨落。盖尔德穆勒昨天呢也是离开了我们啊。现在就是在世界足坛当中，您心目当中最闪亮的那颗星是谁？ 那可能对于拜仁的球迷来讲，这真的是怀念的一个周日。那对于巴黎的球迷来讲，还在回味着梅西登场的那个时刻， 就是梅西 引领一杆众将啊、亮相的时候。 对，那对于巴萨的球迷来讲，还是一个怀念的时刻，怀念的是梅西在的那会儿。 但是至少巴萨人家赢了。 哎，就是谁能成想，没有梅西的时代，有更多的人可以站得出来。所以这两个话题在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上，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中超，玉宁的梅开二度帮助国安4-2战胜申花，晋级了争冠组。 比利奇呢在赛后也表示说要向队员们脱帽致敬啊，他觉得国安今年真的是太困难了。 嗯，当然上海的媒体也在昨天的这场比赛结束之后非常的郁闷啊，说申花是需要反思的，阵容厚度怎么能够跌到保级组呢，让人不可想象。 再来关注另外的几场比赛的结果，像上海海港5-0大胜金门虎，河北和武汉战成平局，惊险的晋级争冠组。 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12强赛的最新的情况。亚足联是确认裁判同组回避原则，国足可能要遭遇到苦主了。 嗯，那在国际足球方面，刚才已经提到了盖尔德穆勒逝世，再有呢，像巴萨的取胜。哈兰德帮助自己的球队赢球等等一系列欧洲足坛的最新的消息。 嗯，那我们也关注一下，在奥运结束之后，中国女篮的世界排名提升了2位，已经来到了第7，而日本是排在第8的位置。好了，大家伙儿继续聊着，我们也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马上来回顾昨天啊，这是真的是这场补赛，在赛前我们都做好了，我想大家都是做好了万全的预案，就是如果我们这场比赛没有啃得下来，没有拿到3分，或者是平局啊，就是河北那边又赢球了，各种各样的那种情况，大家都是已经想到了。但是一开场的这个梦幻开局，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想到。嗯， 直接一上来，玉宁那叫凌空斩啊、 嗯， 就把整个的比赛节奏就给提起来了。 嗯， 如果您要是从张雨宁进那球开始看。7分钟的时间咱就3-0了。 哎 什么都有是吧，远射， 嗯， 点球， 嗯， 乌龙， 嗯， 就差一张红牌。 昨儿还谁说想看红点套餐呢， 对，就是刚才又是发了嘛，说是这个我预测对了，这个就是有1/3没预测对 啊，1/3 就是缺张红牌 啊。啊，不是按时间节点算的哈。 对，这不是荣成斋说的了吗？是吧？猜对了，3分猜对了，点球猜对了，红牌没猜着吗？ 这、嗯、还想看红点套餐呢，就差那么一丢丢就给了。 嗯、这要一开场就一红点套餐，但是我觉得那至少是个蓝点套餐啊，这个蓝点套餐、黄点套餐、 黄点套餐啊。这边很多的家里人都说，申花还是自己的压力太大了。有的时候恰恰就是这样，当光脚的碰上穿鞋的时候。那我们就是那个光脚的、嗯、我们也来听一下在赛后比利奇说到的这场比赛，太不容易了，个个都是英雄。 I would congratulate both teams on the players for us. 首先要向两支队伍所有的队员表示祝贺。 Good game, 非常精彩的6个进球的比赛，今天天气又好，包括我们以合本方式去取得这样的结果，我们一上场就往前跨出一大步，那种感觉就是往前，谁是向前的，不光是一个态度性格的感觉，是我们确实先认识自己的连续的这种进攻，可能一下子让他们有点不适应，来被这个惊到。唯一的就是上半时最后10分钟可能我们踢得不是那么的好吧，因为可能那时候比分对我们有利，然后我们可能对方在想挽回比分，然后那时候我们又担心是不是处于一种失去全部啊，他们的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状态，特别是在我们进第4个球之前，完全是他们处于那种主导攻势，然后他们身体是向前的一种状态。但是呢，大家也应该看到，每次我们只要拿下球来，很轻松的传到底下，就可以创造出进球的机会来。这样的情况可能有4-5次吧，我们都利用的很好。虽然我们丢了一些球，但是我们在那个防守的时候也都是做的很勇敢。 他们当然呢有几个水平挺高的球员，好球员，所以呢他们有几次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威胁，好在那时候侯森表现不错，那个补救出了两三个比较危险的球员。当然等到我们进完第四个球，不见得说这场比赛就已经盖棺论定了，但是基本上也是那么一种状态，因为我们的信心更足了，他们就处于更加混乱的状态。所以我要对我的球员们表示赞扬，不光是赞扬，我觉得他们显示出了勇气，他们完全的去执行了我们的战术要求，特别是那个把对手的那种进攻封堵的特别好，所以这是一场对北京国安来说非常伟大的胜利。 058我还说想听听梁叔和轩大爷评价一下昨天比赛，今儿有啊， 别着急 别着急，您八点请好吧、 嗯、 这会儿咱先聊聊啊，这个比赛确实是 这时候先听听比大爷说什么。 比大爷比大爷太不容易了啊、 嗯、 到了俱乐部之后这人员就没有全虚全影过、 嗯、 其实之前就赢不下球的时候肯定说这话不合适 啊 现在终于赢下了生死一线的比赛， 终于可以把这几个月啊闷在心里的这口闷气一吐为快了、 嗯、来听听。 We did not have the players, but after the first bubble, that was our plan for the second bubble also. 其实我们在苏州第一阶段完了以后，原来还想着我们可以好好的练啊，但是很遗憾，我们其实在两个苏州这两个间歇期之间的那个间歇期，我们只有十个人训练。现在这次又是为这种球员，当然了，我相信就是等到下一个那个比赛期开始之前，我的这些国脚们可能会提前回来一个礼拜左右。这一次的情况呢，虽然跟上次差不多，但是我感觉效果肯定会比上次好了，因为我们毕竟在一起又那么长时间了，我们互相之间了解的更多了，所以我相信我们之间的适应也会更好。当然，我不是那个抱怨的哭泣的小孩了，只不过是咱们的成绩跟国安这个地位去比的话，我一直不好去说，因为成绩不是很理想。现在我们打完这场比赛，我可以说，在整个联赛里面，没有一支队伍比我们拥有这样少的外援，然后也没有一支队伍像我们就拿着手里这么少的球员在这么正常的训练比战。国家队员在那个集训期回来以后，他们就跟那个怪物被抽干了一样，已经没有精神了。包括那个任何一个队的伤病也比不过我们，伤病太多了。包括那个U23的球员数量也没有一支队伍比我们拥有的更少，特别要考虑到我们的那个预备队还在乌兹别克没回来呢。我说这些呢不是为了抱怨，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应该如何的去看待我的队员们今天的那个勇气，他们做的工作是多么的出色，应该表扬他们。其实呢我也不是为了成绩去表扬他们，因为对国安来说进入苏州赛区的前四不算一个成绩，但是你要去确实去比较往年的话，今年可能确实是国安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遇到的最难的一年，所以我要向我的队员们脱帽致敬。 向所有的队员脱帽致敬。坚挺的阿凡达说，真的是我们多位伤号都是带伤作战，那个意志品质，李磊已经多处拉伤吃药坚持上场，最后还是坚持不住了。大宝多处拉伤带伤上阵拼到最后只能被换下。大侯在对长春的时候小拇指的骨折缠着胶带完成了多次救险，还有队里很多相当疲劳的球员靠一个外援打到现在，国安精神没有丢，爱这支球队，爱这座城市，所有人都是为这座城市而战。 嗯，另外呢，也看到踏雪寻梅毛子说张玉宁啊 ，YYDS 在奥运会赛场经常用的。 嗯， 另外这个只抽白万呢也说，昨天啊，要是没有池中国，至少有两个球也没戏。 嗯、 小池在中场不仅是在防守当中覆盖面积大， 哎、 上抢由守转攻这一下也相当的关键。思玉则说呢。巴坎布独苗其实呢也够敬业的了， 太敬业了。有多少外援在此时此刻还是选择在疫情之下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 虽然他也想， 他也想， 但是 这人之常情。 眨着那双那个无辜的大眼睛在场上努力的奔跑吧。 对，所以每一个画面都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感动，也久违了啊。 啊，任我行这边说呢，预备队还没回来呢，也不想想办法，这个办法不是只想就能想出来的， 嗯、 这个办法现在已经有了啊，但是需要再等一等。 嗯，那确实在昨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在绝处我们是看到了生的希望，而且是自己坚持着啊，把这样的一份努力拼到了最后，也连线了媒体人徐江老师啊，他也是说到生死一线的比赛，国安守住自己的底线了。 这场京沪大战的话，我觉得可以写入这两个球队之间的历史。可能之前大家都说的很多的就是当年的9-1，9-1，那么我觉得很多年之后大家应该提一下这场球，因为这场球的话它很特殊。那么国安赢了的话，国安上岸，那国安不赢的话，那申花就上岸，那其实就是一步天堂一步地狱。那在这种生与死之间的这种比赛来说的话，北京国安在牌面各个方面都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他能够咬牙去赢下比赛，那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可以说这是一个底线的比赛吧，因为北京国安在过去三年都是连续的去冲击联赛冠军的球队。那如果说你今年连争冠组，那什么叫争冠组大家都知道，就是你是前八的球队，那如果说你没进入的话，你是后八的球队，那你的联赛成绩上面会有一个大的滑坡，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不能够接受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压力下面吧，我觉得北京国安所有的球员他守住了这个底线。 这个我们现在经常所说的就是干什么事儿啊，都得有这个底线思维。我们昨天这真的是把自己逼到了那个底线上，一旦没有守住的话，那就是一脚天堂一脚地狱。 但是这场比赛呢，咱们单外援面对对方人员齐整的一套阵容，还是拼出了属于国安的风格。 阿昭说穆雷诺怎么打都没有，也挺邪性的。 这想想咱们当时玉宁面对天津金门虎那场比赛，也在禁区里面怎么打都飞。 所以 有的时候这个比赛就是这样，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总有那么一点点微妙的东西。 阿姆尼克说咱进争冠组了啊，接下来怎么浪都行了，怎么掀这个浪都可以， 保级成功了，是这意思吧？ 放飞自我吧，解放我们的天性啊！当然，离下一阶段的比赛时间还很长， 还早着呢，还有3个月的时间。 对，嗨哥作为一个中立球迷，一个广州队球迷，也说今年国安啊，的确是不容易。但是他说，就昨儿的这比赛来讲，两支球队踢的都不怎么着，说别看申花赢了，那是国安赢了，那是申花踢得太臭啊，一手好牌让申花打成这样，也挺不可思议的。行，那接下来在3个月之后，就看看争冠组里您的广州恒大啊怎么掀起风浪吧。 没关系，3个月之后慢慢看啊，先指着咱们规划的众国脚们把这6场球赢下来。 这才是接下来的下一个阶段的目标。那说到了骑兵福将，我们曾经第一时间都会想到的是大宝，而这一次在绝处的时候，玉宁啊，在2次的比赛当中都是扮演了这个很关键的角色。 对，4脚打门，2脚射正，而且这2脚球呢是为国安队打开胜利之门的那个进球，还有呢就是杀死比赛悬念的一脚推射。 所以真的是很关键的，尤其是这第4个进球，直接是把申花任何的可能反扑的希望都浇灭了。9720说下半场大宝快跟裁判打起来了，但是恰恰那个时刻，我觉得大宝真是有担当，真是能担得起队长的这个袖标。他为什么那么坚决的要跟裁判去杠一下，就是怕申花的这个反扑势给起来， 把这个势头压下来，但是还是需要控制一下啊，尤其是吃到了黄牌之后的那段时间，再讲求一点艺术性 啊， 这一点还是得学马季奇， 需要一些智慧。 有强硬的时候呢，这个也有的时候得给裁判点面子，是吧？ 就不能太直不愣登的。 对，你看那裁判都指着大宝，大宝，大宝，你别说了啊，大宝那还那个气儿还没下去呢。 不过确实昨天这场比赛太关键了，在那个时刻之下，有很多是来不及再去做思考的。 对， 啊，但是昨天的这场比赛对于申花来讲很郁闷啊，尤其申花在赛季之初的目标人员的储备一定是为争冠而去的，是16支中超球队里为数不多的保有5外援配置的球队，也通过这两年的引援加上主教练的引进啊，板凳也很厚实，教练团队看起来也非常的有自己的战术素养，但是现在跌到保级组，这确实也让大家觉得很难以接受，尤其上海的球迷， 嗯， 也我们也心疼心疼咱家里的赵军哈，确实不容易。 这小兔子帮你就说呢嘛，我同情一下， 同情一下啊，确实这个赛季对申花来讲，这么高配置的人员储备。在昨天这场比赛当中没发挥出来，我们也连线了上海五星体育的张松啊，他也说没抢到开局实在是太被动了。 这场备受瞩目的京沪大战啊，终于是结束了。北京官队呢是4-2战胜了上海申花，顺利的挺进到了本赛季的争冠组的组别当中。而申花队呢虽然有几大外援齐上阵啊，当然还有很多轮换的身后的这个家底儿，但最终呢还是以这样的一个比分不敌对手的同时，其实也葬送了这个赛季球队无论是争冠也好啊，包括希望实现突破这个目标。其实这个比赛结束之后，从我们上海媒体的角度来说，感到有些遗憾，有些吃惊唏嘘吧。我其实通过这场比赛可以看得出来，北京官上来取得了一个非常梦幻的开局，15-6建立了3-0这样的一个领先，那对于申花来说呢，我觉得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客观来讲，这种关键性的一场定输赢的比赛，我觉得谁先抓到先手，无疑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会占据非常非常好的优势。北京国安队做得更好，而且开场的基板斧之后，对于申花队来说呢，其实是有点懵的。而且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上来进入比赛状态慢是一方面，其次呢，几位申花队的焦点球员的整体发挥，我觉得我还是持保留的意见。那么这其中包括中卫于根尼奇，包括莫雷诺，其实我们看到在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都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包括于根尼奇，其实我们看到毛义军毛导在比赛的上半段，也就是造成这个乌龙结束之后，第一时间就把于根尼奇换了下来，包括派上冯潇霆，在中场尤其是后腰这个位置上去顶这一下，其实他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客观来讲，整场比赛呢，申花队随着曹云定在半场结束前打进这个球之后，一度在下半场前半段其实还是有一个反扑的非常强烈的势头，但是因为这个比赛呢前面落后的比较多啊，换句话讲就是坑挖的比较深，这场比赛即便是最后啊，这个申花队还是由于汉超扳回了一球，但已经为时已晚。所以整场比赛客观来讲，无疑是国安队是表现更全面更好的那一方。那足球比赛就是这样，此消彼长之间又是这样的一场关键的比赛，当你0-3落后，想要在后面的比赛面对北京官那样的球队再势如破竹或者是顽强反扑，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儿。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觉得输了可能还得往前看，对吧？当然也恭喜北京官顺利的挺进到了这个赛季争冠组的比赛。 这边没有战斗，说人家没有申花还有海港呢，上海两支球队、 啊、不用安慰、 不用安慰。 那您这说完了之后，这要是申花球迷就更痛心了。 是啊，这是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呢、 哎、地铁一号线说，就咱现在这阵容进保级组不能接受吗？就像这个之前这场比赛之前发了一个那个朋友圈、就说这个一个朋友说这场比赛我这个心态好，什么结果都能接受。然后我给他回复的就是，哎，现在咱阵容什么结果都得接受。 对，就是你必须得去面对现实啊，有的时候是这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啊，但是在这样没有办法的前提之下，我们真是完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老亨都说大宝跟裁判杠的时候，我的心都要蹦出来了 啊， 生怕那哥们儿再掏一张黄牌。 是昨天这个李海鑫的执法呢，的确让两边的队员、两边的教练啊、两边的球迷可能都不太满意。 哎，就是能把比赛吹成这样，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另类的艺术、啊，就是两边都不得哥们儿。那是什么样的裁判才能做得到的啊？ 这个只能是说他在水平上有一点问题。是吧、 嗯、 另外刚才呢看6306也说，国安队上半场那3个球啊，有2个呢是属于意外 是吧？是属于这个偶然进球，不然的话这比赛还真不好踢。但有的时候足球比赛它就是这样，有一些进球呢就是偶然出现的，它在偶然当中也有一些必然的因素，就是这场比赛开局显然国安队拼得更凶。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再有一些偶然的这个条件出现，就会成就一些经典的比赛。你说像当年国安申花的那场9-1，对吧？像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德国跟巴西的那一场大比分，这都是偶然事件。 但是恰恰就是所有的偶然联系起来之后，就变成了一个经典的必然。 对，进球是有一些偶然， 嗯， 但是呢国安队在场上的这个拼劲儿是产生这些偶然进球的主要原因。 嗯，那我们也继续来听一下徐江带来的分析，还是说说申花啊，纸面实力90分，但是实际的表现呢，肯定让申花的球迷是难以去接受的。 今年的人员配置各个方面都很好，但是他没有发挥出这个人员配置所应该发挥出的这种实力吧。那如果说我们经常评价一个球队就是你的纸面实力，那纸面实力来说的话，我觉得今年上海申花是具备夺冠的实力的。他这个纸面的话，我们可能给他打个90分，但是他也就连60分的这个水平都没有发挥出来。那这里面有他很多这种自己的这种问题，比如退康熙在的时候，他一定要用自己的这个亲信金信玉，那么球队各种轮换，各种的这种人盯人的这种战术，那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之前的助理教练都没有在这个队里面，他在全北现在的这个四大助理教练纷纷的都已经离他而去，从这个当时的条件下离开之后，他开始打人盯人的这个战术，一直从去年打到这个他快下课的时候。换帅之后这三场比赛头两场赢了，那在最关键的一场比赛，我依然认为上海申花并没有找到最合适自己的一个阵容。那其实你的阵容足够强的时候，我觉得主教练更多的就是你把该上场的队员你派上场，就足够他去赢下比赛了。那么足球比赛的话，一个球队里面呢，比如首发阵容里面你这11个人，那你从这个30个人里面去挑，你去挑的话，你就把各个位置上评分最高的人派到场上，你不要让这个80分的队员坐在替补席，60分的这个队员成为主力。而且这种事情在上海申花这个队里面频繁的发生，而且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发生，所以这个队从来没有真正的发挥出自己的这种实力，特别是这个赛季，而且特别是最后这三场比赛吧。而且上一场对天津金门虎的时候，整个中场在进攻方面、轮转方面、防守方面都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你都不做改变，所以我觉得你这场球你输的话也不是很冤，因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北京国安毕竟连续3年冲击联赛冠军，他毕竟有这么多的国脚，他在意志品质各个方面来说还是足够能够打好这场比赛的。 糊涂车子说，一哥胡小凡啊，两位爱谁谁吧，国安好久没有这么酣畅淋漓的大胜了，那种摁在地上摩擦的感觉，就是把别人摁在地上摩擦的感觉，太爽了啊，谁也别跟国安叫板。 但是昨儿这场球还咱还我觉得真说不上把别人摁在地上摩擦 啊， 因为毕竟在控球率上咱们也是40%-60%左右，是吧？控球数上要明显的低于对手，对方的射门的次数也比咱们要多，只不过昨天呢国安队是抓住了机会，是把握机会能力最强的那一方，就这种场面特别像以前咱们摁着别人打，然后一场比赛20多脚射门， 嗯， 最后呢你看平了。 嗯，7751说这个裁判的问题，就是要是有一方满意，那另一方肯定对裁判就更有的说了，双方都不满意，剩下的人就都满意了，成了一个哲学问题，那这深了啊。 最好的还是双方都满意，是吧？ 对啊， 那双方都满意，其余的人就都不满意了， 其余的人也应该都满意啊，是这么个逻辑哈。 踢完这场球，让大家记住的这场比赛精彩的画面，不是记住的裁判员在场上的表现。 哎，这才是一个很成功的一场执法。我们也继续来回顾昨天这第八轮补赛同时开赛的其他场次，武汉对阵河北的比赛，最终双方呢是1-1战平，河北最后时刻反超申花晋级争冠组。刚才我看有家里人老亨特说，他的愿望是国安和申花一块儿进争冠组，毕竟这老哥俩风风雨雨几十年了。 但是没有办法，昨天的这场球呢，让两支这个老牌的球队面对面交手啊，这只能是有一个上一个下了，因为毕竟河北在那边呢是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再有呢，这场另外的一场比赛，在苏州赛区的比赛当中，上海海港是5-0大胜天津金门虎，保利尼奥是打进了两个进球。而且这场比赛里面呢，天津队连吃两张红牌，也是属于在最后时刻可能心态有一些崩了， 真是心态崩了，面对这么强悍的海港的攻势。当然还有更早结束的一场，就是亚太啊，3-1战胜大连人啊，也是锁定了苏州赛区头名的位置。但是这比赛结束之后，咱们的一位老熟人，就是大连人的主帅何塞，说的这一番话挺耐人寻味的啊。他说我们是有机会没把握住，最后输到比赛也算是一种惩罚吧，如果全外援全归队的话，会跟长春的积分位置一样。呵，这话说的就、 反正外援也没归队 所以怎么说都是对的。 对，反正比赛打完了之后怎么说都可以。 所以这话，嗨，何塞加这么一句好像也没给自己添什么彩儿啊。 那比利奇也说我们外援也没回来、 对啊，这两相比较之下，这高下立判啊。那昨天还有中甲联赛第18轮的一场比赛啊，北理工是面对实力强劲的浙江队0-3输掉了，也就此结束了中甲第二阶段的争夺。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拥有强力外援穆谢奎的浙江队实力远在北京理工之上，结果也是凭借着穆谢奎的帽子戏法，浙江队3-0获得了胜利。这场比赛之前，浙江队的积分已经达到了35分，而北理工只有7分，两队实力的差距让比赛的结果没有太多的悬念。果然在比赛的第41、第46和第65分钟，穆谢奎利用北理工防守的漏洞连下3城，上演了本场比赛的帽子戏法。赛后北理工的主教练于飞对于球队的表现还算比较满意，他说在和这样强队的较量中，北理工只能首先和自己比较，不会过多的考虑结果。 准备会要求就是我们跟自己比，尤其是跟上一轮跟浙江队，我们这一场我觉得总体来说做的比上轮好。第一是从比分上，第二这个无论进攻防守，我觉得总体来说做的都不错。上半场第一个失分也比较偶然，确实还是很多细节需要好好总结。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我们做的十分完美，有可能都会失分。如果我们自己再犯一些错误，可能更会被对手抓住这个机会。 值得提的是，在比赛的某些阶段，北理工还是打出了自己的东西，甚至一度有破门的机会。对此于飞给予了肯定， 无论是先上还是后上都是全力以赴。虽然这个落后了，我也跟队员在一再强调不要乱，我觉得队员们做得很好。在下半场然后有一段也放开手脚，也创造了一些机会，只不过没有把握住，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不错。 这样北理工已经结束了本赛季中甲联赛第二阶段的争夺，目前球队仍旧排名倒数第二，处于保级附加赛的区域。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 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湾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这一次奥运会，我代表中国参加滑板街式项目，取得了第六个成绩，也在比赛中收获了很多。感谢大家对中国滑板的支持。现在我已经回国了，未来我将继续努力训练，争取在2024巴黎奥运会取得更好成绩。 16岁的曾文慧结束第一次奥运会之行，回到国内，滑板也结束了第一次在奥运会上的亮相。2016年8月，国教委会宣布滑板、攀岩、冲浪、空手道和棒垒球成为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2020年的12月7号，国教委会执委会会议召开，同意霹雳舞、滑板、攀岩和冲浪正式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比赛项目。这意味着曾文慧和滑板运动都将带着满满的期待迎接下一个三年奥运备战期。国教委会主席巴赫曾经多次表示，拥抱年轻人、关注年轻人的喜好是目前国教委会的工作方向之一，为此将进一步提倡城市运动的概念。滑板正是属于这一运动范畴，因此至少在两届奥运会上占有一席之地。滑板运动在我国也算是一项新兴运动，在奥运专业人才选拔时，曾文慧以及这次奥运会上参加碗池赛的张欣都是通过跨界跨项选才开始练习滑板的。此前一人从小习武，一人从事拉拉操专业。曾文慧目前是中国滑板国家队里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但是他这次的参赛经历真的印证了什么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首先，在之前的奥运积分赛里，曾文慧是以第20名的身份擦边入围的。 接下来是中国选手曾文慧。 请你等一下。 那么曾文慧呢，也是来自广州肇庆。 准备了没有？可以开始。 站在东京街式赛的赛场上，曾文慧在预赛里超水平发挥，国际比赛参赛生涯当中第一次进入决赛轮，就出现在奥运会上。最终的第六名也创造了中国滑板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说起曾文慧和滑板的结缘，他的教练英国人马尔科姆表示，应该说一切都从他的英文名 Zoe 说起。2017年开始起步的曾文慧，第一个教练就是外教，因为名字念起来有些拗口，于是他就从武术队的曾文慧变成了滑板队的 Zoe。 三个月后，马尔科姆接手 Zoe 的训练工作。三年三个月之后，有着20年滑板职业经历的马尔科姆说，他现在见到所有圈中人都要夸耀，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只练习三年滑板的人可以做这些难度动作。你想看看吗？来看 Zoe 吧。 Talented would be a very big understatement. That girl has worked so hard. 马尔科姆说，我认为天赋只是一个基础，同时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非常刻苦。你去让任何一个玩滑板的人来看看他现在做的动作，然后说他只练习了三年，没有人会相信。我自己在那么多国际比赛、巡回赛里见过太多人，男孩、女孩全都算上，没有人可以做到。马尔科姆认为，练习武术的经历让曾文慧更加刻苦和专注，而曾文慧自己则认为，滑板让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外向。 我因为滑板能让我更好的去发展，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整个气质就感觉会比较潮，就穿衣风格什么都能改变。希望下次能够更多的。 说到滑板入奥，马尔科姆表示，对于滑板运动在中国的发展，绝对是一个好机会。 Yes, 100%. Especially, 这100%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中国，因为这里的人们对于奥运会充满热情。滑板成为奥运会项目，就会让更多孩子开始练习，更多家长支持他们练习，这对于运动的发展肯定是一件好事。 Created a big doorway for athletes, for parents to encourage their kids to skate. 东京奥运会上和曾文慧同场竞技的选手有不少人都是只有十几岁，包括来自日本的冠军，他们都很有机会陪着这项新兴的奥运项目继续走下去。马尔科姆认为，滑板选手的最佳年龄是20岁，但是不排除身体状态良好又没有受到伤病困扰的人练习到30岁甚至更大，就像是这届奥运会上同样进入决赛的美国选手一样。他表示，曾文慧目前处于世界顶尖的青少年选手这个梯队当中，但是他对曾文慧的刻苦和天赋充满信心。他表示，曾文慧真正的奥运会是三年之后的巴黎，那时他会登上领奖台。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 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就在昨天上午，随着加气源为一辆即将服务2022北京冬奥会的福田欧辉城市客车加注了第一枪燃料氢气，中国石油福田加氢站的正式投入使用也开始了，这也是中国石油在北京的第一座服务冬奥会的加氢站。 福田加氢站投产之后呢，将有力保障福田汽车集团用氢能源的供应。同时呢，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配套加氢站，福田加氢站也将承担着冬奥会期间这个车辆的氢能源供应啊。中国石油北京销售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王广生表示说呢，这个项目的顺利投产，为后续开发氢场景、推动昌平区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奥运之后的中国女篮啊。FIBA 也是在最近官方更新了女篮的世界排名，中国队是从第9位升到了第7位，而日本女篮呢是通过拿到奥运亚军从第10位升到了第8位，落后中国一位。美国还是在这个前10的位置当中遥遥领先的，西班牙和澳大利亚2、3名有一个互换，加拿大、法国、比利时都没有变化，后边塞尔维亚下滑了一位，土耳其下滑了3位。 那最近呢，中国女篮的将士们哈也是正在隔离嘛，在隔离过程当中直播谈到了奥运会背后的故事，其中呢邵婷提到他们在备战期间一直在和北体大男篮进行模拟的对抗赛，他也说呢，说每天就是吃饭训练都在一块儿，通过看录像模仿波多黎各的特点，模仿比利时的特点，这些北体大男篮的小伙子们呢不断的去给中国女篮制造一些麻烦。当然呢，中国女篮在奥运会小组赛取得第一的成绩就离不开这些幕后英雄的贡献。集训结束的时候呢，女篮姑娘们还纷纷给北体大男篮的队员送礼物表达谢意。另外王思雨也透露说，球队模拟的时候针对性训练最少的对手其实是澳大利亚队，但是呢到了奥运赛场，姑娘们一点一点打出了自信，所以对澳大利亚的比赛当中呢，打着打着大家自信心上来了，发现自己其实是可以赢球的。 所以当虽然说没有那么多的模拟训练啊，即便也在赛前并没有考虑到如果坎贝奇不在场上的话我们怎么去应对，但是恰恰就是这种实力上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那在面对对手的时候就会越打越有信心。那在奥运会之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日本东京的情况啊。普通住宅的接待旅客民宿也在不断的持续减少，这是日本观光厅的介绍啊。基于住宅住宿事业法提交申请的住宅数在去年四月份达到了峰值之后是一直在减少的，这跟之前的想象啊，就是东京奥运会拉动一些经济的预期还是有挺大差距的。 当然呢主要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哈，这虽然民宿业务持续的处于这个困境，但是价格低于酒店和旅馆，而且呢还能够长期居住，能有效的利用全国不断增加的这个空房空屋这些优点，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对于整个的就是东京奥运会对于日本经济的刺激远不如他们之前申办的时候预计的那样有效果。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榜，我们也来看看各个平台上啊都有哪些有关于体育的这些话题啊冲上了热搜啊。全红婵果然还是这个团宠一样的存在啊。奥运已经结束有十几天的时间了，但他依然是在各个这个平台上还是占据着很前面的位置啊。昨天呢一条全霸看手机才知道全红婵多辛苦就登上了微博的热搜啊，说这几年的体校生活全红婵常年是在外边训练比赛，但是从来没跟父亲叫苦叫累过啊，跟我们身边的一些14岁的小女孩来讲的话，那真的全红婵她作为一个奥运冠军啊非常的成熟，所以父亲全文茂是看了手机才知道她女儿训练有多辛苦的。我们也来听一下。 但是从来没有说过说要多辛苦啊，都没说过，没跟我谈过这个东西。 那您觉得她辛苦吗？ 我觉得确实是辛苦，是真的。我也不知道了，可能 就是看到手机放到他那训练，我才知道心疼呀，就是肯定有一点的，是不是？不过你不吃的苦方为人上人，是不是啊？你现在苦后来甜，没有付出，没有哪里有收获。 就真的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呢，不仅全红婵是走红网络啊，全爸爸也是这样，就大家呢都特别称赞他的三观极正， 哎，人间清醒全爸爸。 嗯 啊，能在这么真的是纷至沓来的这种网络舆论的关注，包括相信有无数的媒体记者都冲到全红婵的家乡啊，去采访他的家人，还能够依旧保持清醒，是很不容易的啊。当然除了全红婵之外，还有真的梦之队啊，依然是这个流量担当啊，包括施廷懋啊，这一次又在奥运会上收获了两枚金牌。那他也说，跳水梦之队之所以能有这么出色的表现，就是日复一日刻苦的训练啊。但是呢，他也说，梦之队其实也平时也炸鱼，也 对，不可能每一跳啊都是下饺子是吧？都是这个 水花消失术， 下筷子 啊， 有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挺有意思的现象。 嗯，其实你们看到的我的比赛的水平可能会大家会觉得很高，但是其实在训练过程当中每一天其实并没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可能就会是我们口中的就像大家口中的说炸鱼一样。其实因为每天系统的训练嘛，你的精神跟你的身体会有一些吃不消，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保持系统训练，保护好自己的伤病，其实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说实话啊，我见过就是跳水运动员失误之后，他们管那动作叫炸鱼 啊， 但是我没见过真的炸鱼怎么炸法 啊，就是只是见过这个跳水赛场上的炸鱼， 对，只见过这个带引号这个炸的 啊， 现实生活当中真炸那个我还真没见过。 啊，真是一个球形炮弹往水里一放，那 主要也是可能生活这个环境啊，咱们这个河沟不多，没工夫去炸去。小时候见过那电鱼的 啊， 拿一棍儿一电，啪，那鱼跳起来。 嗯，也就这样，就止于此了。 嗯， 还真是要需要再增加一些更多水边生活的经验。 对， 这南方的家里人可能更熟悉一些。 嗯， 啊，当然还有另外的一支梦之队，那就是国乒啊，也有运动员冲上热搜了。这次上的是陈梦，啊，陈梦上热搜的原因可能他自己本人也想不到啊，因为网友看比赛的时候突然发现陈梦的那个腹肌是挺有线条感的，就把这个一个动图的截图发到网上，就仔细看那个动图，其实是一个右手的一个大力的抽球的时候，这个衣服被风啊这个物理作用掀起来了，而一下就火了。 嗯，就是我也看那个视频了，我还想陈梦什么时候秀腹肌了，是吧？他秀腹肌，这也不是他的特点啊。 嗯 啊，后来看半天，到这个视频结束之后，其实说实话，我也没看着。 这不能跟张继科比啊 啊 啊！这不能 跟那个田径赛场的那些姑娘们是吧？那些小姐姐们比， 啊、对， 那一上200、400、800赛道那。 啊，你这放眼一望吧，全是腹肌。 啊、对， 啊，但是陈梦已经在国乒的这个团队当中，算是体脂率比较低的了。 啊、对对对，你看这个国乒叫什么？国乒第一段的手方博是吧？在视频连线的时候，他就提了，就说这个陈梦就说嘛，谁都想看运动员腹肌。方博来了一句：“咱乒乓球队的腹肌就别看了。 ”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如果想看的话，可以看看樊振东 啊。陈梦说你没有不代表别人没有啊。太扎心了。 对啊，方博说你看我不比小胖强吗？对吧，看就看樊振东 啊。这樊振东小胖也是瞬间 躺枪了 啊。那确实国乒的这种队内的竞争力不是比腹肌，不是比谁体脂低啊，而是比赛场上的这种掌控的能力。 对，而且呢不同的项目对吧，不同的项目对于运动员的体能是有不同要求的，这也不能同日而语。你看就算是同一个项目它也不一样是吧，你看举重项目你总不能拿侯智慧跟李文文比吧。 是不是一个量级的。 哎 啊，当然在知乎上还有一条热搜居然是在前15的位置啊，在第14 是有一个话题讨论国足十二强赛小组第二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嗯， 下边我看很多网友都说想多了。 啊，反正呢，出现不出现，咱们可以用这个数据哈来表明一下队员的这个状态。就有人说了嘛，说我找一帮跑不死的，就是强队一场比赛，比如跑100公里，我跑110，我生生多跑出一个人来，啊，我防守的时候永远是多防少，这是不是我就能够有赢球的可能？ 嗯， 那这样的话，就是从中国田径队找跑中长跑的， 啊，就可以了哈。但是就是我们现在不是一支强队，这是一实情，那是不是能够通过更多这种能跑的扯开跑动距离的球员， 对 啊， 就是你在 覆盖一下面积， 技术处于下风的情况之下呢，用积极的跑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技术上的差距， 哎， 但是如果差距太大的话，光跑也不行， 对，那是弥补不过来的，啊，我们也是继续来听听徐江对于国足接下来的这个十二强赛的分析。他也觉得其实十二强赛要踢得更保守一些， 更合理的方式我觉得就是他采取长城亚泰的这种打法，我先扎紧篱笆，我先去防守，我前面扔几个快的，对吧，我前面有埃克森当个桥头堡，然后像什么吴磊啊这些快的我往前面一扔，然后后边我就堆人，我就开始跑就可以了。你不要想着说我跟别人就是当面锣对面鼓的跟日本队我摆开门户，对吧，我就跟你去打。那你可能你攻得越凶你丢球丢的也就越快。中国队说实话我觉得不具备去跟人家去主攻的这种能力。还是你要先扎紧，不要想太多，你毕竟是一个弱队吧，我觉得现在亚洲的排名现在是第九名。另外来说的话，对于李铁来说的话，他也没打过十二强赛，虽然作为球员他踢过，但是作为教练员来说的话，在国家队这个层面他还没有真正经受过考验。他的这个球队四十强赛的话更多是考你的这种进攻，那么十二强赛的话，你如果想用四十强赛那些东西去打十二强赛这是不可能的，你需要有一个新的方案新的计划新的战术体系。那么给你的时间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不够的，因为你没有比赛去考察，没有比赛去检验你这些东西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你过去这个什么十几场全胜的这个国家队的这种战绩，对于你执教十二强赛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这种意义。所以对于李铁来说的话，他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既然前路是一片漆黑的，你既然找不着路的话，那么不妨我觉得保守一点。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处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属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处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空气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防暑降温不可松懈。今天夜间仍有雷阵雨出现，请注意防范。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不佳，近期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东部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频繁降雨使得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9到22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天气较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体感较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请注意防护。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Смотрим, у кого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六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嗯，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北京时间的8:01，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鹰唱晓，已经来到了第三时段啊。 嗯， 其实我们的两个话题，第一个当然要说一说京沪大战了。如果给您一个机会，给昨儿这场京沪大战来一个历史排名的话，跟9-1那场啊，当然不能排在同一个位置啊，但已经肯定是能够载入历史的一场比赛。 我觉得能进前三。 能进前三哈、 哎、还有一场比赛我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刚才啊有一位家里人开玩笑嘛，在咱们这个聊天室里说、你看昨儿这场球吧，两边各进仨， 哎 最后呢咱们赢了是吧、 啊、是 哎，就是让我想起了曾经有一场比赛啊、咱们也进了仨， 嗯， 最后呢咱们是2-1险胜， 嗯，也很不容易、 哎、那个时候就是和上海的同学开玩笑，就说、你看申花如果进一个这比赛就打平了、 但很可惜申花没有这个机会、 当时邓乐军邓指导有一个头球回传啊、 所以我们也是马上来连线一下梁叔啊，叔昨儿在节目当中是说这必须得掌握好心流时间 啊、 这个概念我们还一直记着呢，怎么着叔昨儿这开场这前15分钟夸嚓就已经进仨，这是不是心流起作用了？ 那起作用了啊，这个心流时间，它现在解释其实就是忘我 啊， 就是沉浸，就是专注。哎，那昨天确实这种沉浸式、这种忘我、这种专注，确实是足够了。昨天的这个专注度是非常好的，就是置死地于后生，不是啊？ 嗯， 就是昨天表现出的这种状态，真的。这个我们开玩笑说弄出一个心流时间这个概念，那真的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能够真的是调动潜能，而且能够使运动员能够有超水平的发挥。昨天全体的这个状态非常的集中，因为大家真的是知道自己现在面临的这种困局吧，所以我觉得昨天的这种斗志，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诟病的缺乏这种凝聚力，缺乏这种斗志，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昨天到这时候要针扎的时候了，要核钱的时候，对吧、那这回表现出来，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在最近这几年的联赛当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啊道尽涂丹啊这个鸡绝孵青的这种状况啊、你听听新词儿啊，新词儿、道尽涂丹啊， 开始了，开始脉动了， 困局啊，脉动了，这种困局从来没有遇到过，所以真的需要全队上下拧成一股绳，把齐力断金，众志成城，排山倒海啊，直面前行，手挽着手，手臂挽着手臂啊，肩膀挨着肩膀，要这样的一种劲头，对吧？昨天我们确实做到了齐力断金，众志成城，排山倒海，直面前行。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相信大家在这个困局当中每个人都看明白了这事儿不能再这么弄下去了，是吧？所以我们也使得队员呢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当然大家昨天都看到了，这个有点前还加上一个词儿哈，刚才我说了齐力断金众志成城，还得加前赴后继啊， 前赴后继 一大宝啊， 嗯， 一大宝啊，李磊啊，他们都是就伤了以后啊还在场上坚持不动了才下来的，所以我觉得他们都知道现在我们遇到的这个危局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对整个队伍的成长，无论今后联赛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怎么去运作，但是我们这个队，我觉得这个魂不能这个丢，神不能散，是吧？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让他们能够有一次成长了，特别是对后面的年轻队员来说，他这是一个传帮带了，像于大宝这样的老队员，是吧？ 对， 所以我说多一次逆境就多一份成熟，多一份感悟嘛，啊，多一次绝境就会多一次机遇，多一次超越。我觉得昨天真的是有这样一种涅槃的状态， 真的是很好啊，昨天的感觉是很好的，就是不光是因为赢球了，其实是这个久违的一种状态，一种凝聚力出来了，这一点才让我们大家觉得就是哎，这是我的国安队了啊，这是我国安队的那种爱谁谁的那个劲儿。所以昨天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就刚才我听见你们在这说哈，就和9-1，你说你把它排在什么位置哈？我觉得从斗志、从精神状态来说，这应该是遇到申花队以来最强表达最强烈的一场，自我表达最强烈的一场。至于对手出现了什么问题，那不管，我只管我自己，我应该去做什么，我应该做到什么，那我就去做到我应该做的。所以这众志成城的这种状态真的是非常好的。 而且咱们在赛前也一直在说，就国安现在因为人员的不整，咱只有一个侃爷，肯定得换一种过日子的方式啊，不能还是保持着以前我们就是死打中路，我们就是依靠这个强力防这个中场，我们已经没有强力中场了。昨天在整个控球率上，其实数据上是不如申花的，但是却获得了一个更好的结果。那这接下来是不是都应该是比利奇这战术本上的一个主要每天撕下来的那一张啊？ 所以他自己肯定有他自己的考虑，我就老说，这个不要除了队员的表现以外，那也和他的布置和他的安排是有关的。就关于人家这个教练，我们怎么去评价？我们不去评价人家，我们没有资格，我们没有这样的专业能力去评价人家在专业上的操作，对吧？人家要都就还是那句话，就是最土的那句话，就是你行你上，对吧？就是咱要都看懂了人家那个，那咱不就干专业了吗？咱们就瞧着一个精气神儿，瞧着你打的好不好看，你这招管不管用？那你昨天在这样一个绝境的情况下，这招管用了，那就折腾呗。所以我现在觉得，这场球我已经都忘了昨天这场球。 呵， 我现在想的就是 7秒记忆呀、 7秒记忆。我现在想的就是12月份你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神州策办千帆过嘛，在枯木前都万木春嘛，你要得想到万木春去了，对不对？你不能老神州策办了，你这个，对吧？你这得往老太太找飞机，你得往远了瞧了 啊，往远了 对吧？对，往下一步走，那就是下一步，当你这个阵容又出现一些轮换，当然我相信有些伤病会恢复，对吧？你这当然，这昨天这个我还是惦记了一个事儿，这国家队怎么弄啊？ 是 于大宝也进了国家队了，李磊也进国家队了，这伤病那肯定也上不了，而且9月1号就打第一场比赛了。这俩肯定会有伤病，不上不了场，对吧？而且这个池忠国他们也疲劳度也很大。怎么在国家队那儿去发挥啊？那当然那是。这个李磊的事儿，不是李磊， 李铁的事儿 。那是李铁的事儿。但是从比利奇，他肯定得考虑下一盘了。我相信到12月份，于大宝、李磊这伤怎么也都恢复了，包括雷腾龙肋叉子也不可能再疼了，是吧？ 于洋， 雷腾龙不在这屋了，已经 是。 这于洋这肋叉子也不能再疼了。那么接下来的人。有没有恢复啊？比如说比埃拉啊，比尖能不能够真的回来？或者说他是不是心在曹营，身在曹营心在汉，还是怎样？包括巴坎布会怎样？因为巴坎布也是12月份也到期嘛，到年底这个合同都到期，而这个比赛是跨年的。那么他们到那时候能不能在？那是不是要根据自己的盘算，要进行一番新的？开张了啊，重打锣鼓另开张了，对吧？那么新的外援的引进到底他能在这队伍当中起到多大作用，还要不要引进？我现在觉得这是不是摆在比利奇面前的问题了，是摆在中赫这个小周啊他们的这个面前了啊，还有就是这个俱乐部啊这个高层，就是李明他们应该怎么办啊？那显然前面的运作是不成功的，对吧？就是这个赛季的准备，可能你没有想到伤病，你可能也没有想到，可能没想到。但是不管怎样，你的结果局面是出现了给自己、给队伍造成这样大的困局，前所未有的困局。那这也是运作上的问题啊，也对这个成组合的这个评估啊等等，有些问题吧，对吧？这个运作接下来的运作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嗯， 所以我想这个人员上内援不会有什么变化呢，就是把这伤病都赶紧养好，但是外援的调整，因为人家到那个时候十二月份也都会这个伤病也都会恢复，也都是兵强马壮，而且进入到前八名了，就算在疫情的这种特殊的情况下，那他也是前八名的比赛啊。你也不能说啊，今年这形势就这样吧，不能就这样。 嗯， 反而倒是我觉得趁这个机会，我们平常啊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今年这个机会还挺好，那你就得敢想啊，敢做。 嗯，所以其实我们接下来大家也都说嘛，很期待这个人家有 B 席，咱有 A 席， 咱有 A 席，安德烈席尔瓦啊。 啊，对， 看看 A 席来了是什么样。就是刚才叔也说了，分析了半天，就是到十二月份，万木春万指导来了之后会怎么来，对吧？改变咱们这个队哈。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因为在争冠组比赛开始之前，外援的转会窗口肯定是没戏了，咱不能再进人了，只能往外走人，往外屋走人。据说哈，巴坎布呢要回去踢国家队。后来刚才我还跟慧凡我们俩算的，这要是巴坎布回去踢了国家队，十一月份他国家队比赛日跟咱国足的是一样的，那这要是再回来隔离二十一天，再加个七天出来，基本上十二月份比赛也赶不上。 嗯， 所以 赶不上比赛，然后他又要到期了。 对，然后月底十二月底就到期了，所以呢，就是巴坎布咱是指望不上了，只能指望这个 A 席是吧？看看能不能给球队在锋线上带来点变化。另外据说呢，可能在国足这段比赛时间里面，国内是不是要再开一次本土球员的转会窗口？如果这个要是开的话，像刚才叔说的，就必须得有点作为了。但是我是充满了乐观，就是叔刚才已经评价了， 嗯， 咱们今年在转会期的时候人员操作不及格是吧？ 不理想， 不理想，那还能比这个更不理想吗？ 就已经到这儿了是吧？ 啊，毕竟这还有高天意哈，有曹永静啊，对吧？其他的那些都有点扯，那些转回来的啊，这个陛下，这个陛现在这个陛下，这不知道这怎么就进来了是吧？ 这是比尔岛的这个钦点啊。 对对，这陛下这是什么镇是吧？ 嗯 啊，这陛下有点扯，但其他人呢，我觉得还真的还可以。 嗯， 所以呢，真的到那个时候，比埃拉和席尔瓦如果能够发生一些这个化学反应，那么再加上我们自己国内的球员，到那个时候伤病都恢复的话，那么你就看一看。虽然昨天你看到申花队换上人的时候，虽然小卫他们也在说，你看看人家换上来的都是什么，换上来的那也都是甩货了，天津人讲话都是甩货了，那都已经是这个早就过了这个巅峰期了，对吧？就是有点经验了，他们不是那种强有力的有生力量了。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换上去的人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这有生力量。其实我们底下坐着比如金泰妍什么的，哎，那他还都是有生力量，他就上来你觉得还能放心。那希望到那个时候，你比如说上昨天上的这个王泽明他们，你觉得这些孩子他能起码体能充沛，他能冲上去。所以这一点上我倒是觉得对后半赛段吧，还有期待。那个时候如果就是比埃拉希尔瓦张玉宁他们这条线，张稀哲这条线加上小朴，如果小朴能真正的恢复，我觉得小朴现在只能恢复到他原来功力的五成左右啊，他再提高两成，他能到七成，我觉得小朴在控制节奏上，在运作上就运转上应该比现在还好。但是小朴这一次这大伤，他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还真的是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下半年呢，这个总之人员调配上不会像现在这么捉襟见肘了。那么我们的心里呢就踏实一点了。就作为看球的球迷心里踏实一点了，对吧？ 那我们也就当那个过境的千帆呗，我们等着那个万木春的到来。 万 儿岛，好， 万儿岛的到来， 哎，万儿岛的到来，谢谢叔，谢谢叔，哎，白了，白了。大伙儿都说呵，这叔听着这是越来越能聊了 啊， 越来越精神了。 还是这个比赛踢的荡起回肠，是吧？ 嗯、 让大家呢这个心气儿一下又调动起来了、 哎、 啊！就像六六四五说的，这要是如果没有烟花， 嗯、 导致这比赛延期，国安和申花的比赛能踢得这么荡气回肠吗？ 嗯，还有很多的家里人说，要不是因为啊疫情又反复 啊， 也许昨天这场比赛我就是在现场看的。 要不是因为有疫情的话，这场比赛应该在工体。 哎，所以有很多的在完美当中的一些小遗憾啊，但是就是这些小遗憾也是造就了这一场很经典的、特别值得回味的比赛。看到很多家里人也都在说这接下来的人员的问题啊，不明觉厉，就是说看着人家申花那前场的外援阿德里安确实不错，就是岁数大了点儿。尤其阿德里安跟莫雷诺俩加一块儿，那岁数就更大了。 莫雷诺已经35岁高龄啊。 对，所以他们两个，你看，就是，各家有各家的难处。当阿德里安和莫雷诺同时在场的时候，其实申花他也没有找到一个最佳的方案，就怎么让他俩共存。 嗯。其实每一个外援呢，他都有自己的特点，需要把这个特点有机的和自己球队的战术打法融合在一起，是吧？这边呢也有9590也提到，咱是不是把申花这个阿德里安弄了呀？ 我 说捎带手呢，再从甲 B 武汉三镇把马尔康弄了呀？ 啊， 咱们现在 河北的， 哎，想的都比较长远啊。 啊， 这个即便是有外援引进的操作，那也得到明年了。 是， 今年呢，外援的转会窗口首先已经是关闭了。另外呢，这两个外援啊，咱就不用再想了。马尔康呢，是被主教练比利奇已经 筛过一遍了，大浪淘沙，他就是那个沙。 对啊，就逃到假币去了，是吧？然后这个阿德里安呢，也同样因为这个年纪的原因吧， 大海说，祝贺国安在诸多不利的情况之下连胜两场，也为这种不放弃、敢于面对一切的精神点赞。在场面实力上虽然不如对方啊，但是咱打得更直接，也减少了那些无谓的横传和回传，特别是直传肋部的效果挺好的，既能直接得分，还能造成点球。好好的总结一下吧，也好好学习在领先的情况之下怎么摆大巴防守，保住这个胜利的果实。 从这场比赛来看呢，就是国安队也可以去踢一些减少控球率啊、密集防守打反击的踢法，但是这个踢法呢也还是需要慢慢的在由以前咱们讲究拿球、讲究传控、讲究在中后场把这个球控在脚底下，形成缓慢的推进转换，像一个快速的防守转换当中呢去进行一个转型。这个转型通过这场比赛有一些效果，不知道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比利奇会不会从这场比赛里面总结出更多的东西。哎，一看咱们到了争冠组那屋，是吧？那八支球队12月份一去广州，咱可在那组就是弱队了。咱就可以打打防守反击了。 咱就是保持好自己我安若对求轻虐的这个心态就成了。黑暗需要光明说，哟，叔这刘禹锡的诗都搞出来了，万儿岛来不来不知道，但是昨天这比赛倒是万万没想到啊，能这么赢球，下个阶段也甭考虑了，先高兴几天再说。 这可不是几天的事儿， 这是仨月的事儿， 这一杆子直到12月份了。 对，比利奇可能心里也想，终于给我一口喘气的机会了。凯哥说，叔现在真会聊啊，也真敢捅词儿啊，老当益壮，上叔的饺子馆吃饺子去。叔的饺子馆还在蓝图里，您捅破那张蓝图纸就能进去了。 这边还有贾玉春问，哎，以前咱有一个中后卫叫什么来着？叫索萨来着，是吧？叫索萨，对，索萨干啥去了？ 索 萨呢？ 回去了。 现在他在的这个俱乐部叫希腊人竞技 啊， 他又回老东家，就是希腊人竞技了。 所以嗨，这都是一个临时过渡， 对， 咱就别想太多。小新说，昨儿兴奋的跟夺了冠似的，一晚上没睡好。后边国安比赛可以放心的锻炼新人啊，今年保住了名字，保住了争冠组的位置，已经知足了。 但是昨天晚上呢，晚上也我也是挺兴奋的啊，睡得挺晚。后来呢，就有朋友给我发信息说，这什么时候国安进个前八啊？就给你兴奋成这样。 都高兴过呀，知道这苦日子跟好日子区别了吧？ 然后后来我跟他说，先不管说是进前几是吧，赢了上海申花就值得高兴一下。 毕竟是一个这么多年的老对 手， 28年的一个老对手，说第54集啊，说昨天是京沪大战54集。 对，所以真的不一样。如果是跟别的，比如说跟长春亚泰最后一场也踢得非常的艰难， 嗯， 那也许我们还心里不会起这么多的波澜。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你看这个赛季呢，以申花始，以申花终。 哎， 第一场比赛打上海申花，本来你第二阶段的第一场，对吧？第二循环第一场打申花，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延期到了第一阶段最后一场，哎，击败了上海申花，两连败开局，最后呢，咱们两连胜结束，这也还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哎，就是有始有终，以终为始，再开启下个阶段。刘丽说。恭喜中国国安啊，精神层面完胜申花，希望俱乐部管理层也做好外援方面的储备。 哎，你看查理就批评我，外行才高兴呢。 哦，那我们就都当外行呗，我们高兴几天。 对，我们确实是外行啊。 所以真的，我们此时此刻，就是你这心潮澎湃，也不用藏着掖着，我们也藏不住。该高兴的时候， 对， 就得高兴高兴。一号线说，好不容易又想起舒尼奇来了。说有一舒尼奇的糕点还给卖了，一提这事儿就来气。那时候咱可曾想到大金子这小金子这一层呢？ 哎，咱可曾想到35万欧元买了一个舒尼奇之后，这个被大家给骂成啥样？ 对呀，当时还说啊，这样的人需要百度好几回。 我们有这个金民哉这样的后卫是吧？你不需要舒尼奇，当时确实是后卫。有点淤啊，咱没有想到后续金民哉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啊，谁也没有前后眼不是？ 是乐说比利奇挺幸运的， 哦、 前面比赛磕磕绊绊，关键的这两场一个绝杀，一个梦幻开局，啊，这个幸运也是建立在自己有所准备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比利奇不轴啊，这真是听人劝吃饱饭。好好的去思考一下目前的这个人员怎么去更好的搭配，也不会有这两场梦幻的比赛。 H 也说了，别的先不说啊，咱先给队员放半个月假吧。 哎呀，真是长时间的赛会制的比赛，那对于普通的队员来讲还有一个长假，对于国脚来讲马上又要集中集结了。 几位国脚呢能够有短暂的2天休整，今天一天，明天一天，18号就要到国家队去报到了。 所以真的也为所有中超联赛即将征战的这些国脚们啊，也给他们继续的点赞给予支持吧。我们也继续来回顾，就在昨天我们是逆境当中啊，逆境翻盘啊，逆向而生。同样河北也是这样啊，那更是在欠薪啊种种的这个俱乐部内部的内耗之中，还在坚持着自己啊，在不断的求生，最终是留在了争冠组。那说到了这一支河北队啊，也是继续来听听徐江的点评。他觉得要是不考虑成绩的整体因素的话，其实这教练是能打挺高分的。 我觉得这个教练吧，教练对这个球队的这种捏合呀，战术打法各个方面，我觉得做的是特别好的。而且这个球队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像马尔康已经走了，保利尼奥也走了，人家的这个之前的核心外援全部都走了，但是换来的外援来了这个球队里面即插即用，我还是这套战术，还是这套打法，所有的人在这个体系里面都能够发挥出很大的一个作用。那这个就非常考验教练员的这种水平。我们经常说就是你一个教练员成不成功，然后带这个球队是否成熟的话，就是看你能不能给这个球队打上烙印。那可能说我局部位置换了几个人之后我还是这套打法，那么就证明你是成功的，而不是说有些球员只要一受伤那你这个球队就拉胯了，那证明你这个教练可能水平还是有问题的。那河北这个队的话，我觉得如果说这个赛季不考虑成绩的话，单纯的从这个教练水平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呈现的这种战术水平来说的话，我是给河北这个教练我是要打很高的这个分的。那另外的话就是，虽然这个球队出现很大的这种财政危机吧，但是呢他在过去这么几年就是金元时代的时候，他还是留下了很好的储备吧，包括像尹洪博呀、王秋明啊这些球员，那还是在整个中超联赛里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他之前几年在预备队联赛里面他的成绩一直都是拔尖的，之前预备队联赛里面基本上就是鲁能、河北加上这个申花、海港这四个队基本上是前四名， 那么他很多都是靠自己的这些年轻队员在打，就他已经，你比如说像什么任航已经走了，高准翼都走了，这些可能高价的球员都已经走了，但现在这些曾经囤积的这些球员还是起到作用，包括像张成栋虽然停赛了，但是之前的这种表现也都是还是不错的。 但刚才也看到有家里人说，今年要论外援的这个成色，亚太的这手牌真是够强的。 哎，而且呢，他的外援的性价比非常高。 嗯， 你说引进的外援都不是这种很贵的外援，但是到了球队之后呢，都能够给球队带来非常好战术和成绩的提升。 哎，不过徐江还是觉得亚太在传统的强队面前其实不算有多强，哎，还是靠同行的衬托。 首先，这个队所有的本土球员都很能跑。防守反击型这种球队，其实玩的就是你前场的外援的个人能力，你的这种奔跑能力。我并不认为长春亚泰这个球队谈不上是一个强队吧，我只能说今年 B 区的这些球队比较拉胯，就上海申花啊、北京官，对吧？北京官都没有外援了，就剩个巴坎布。海港的话，阿瑙走了。赛季初损失了一个外援中后卫，然后澳大利亚的这个国脚莫伊到现在还没见着影呢。那你基本上所有的球队都在做减法，那么他们是在做加法，而且这个球队集训是最早的。那么他这个球队里面有中甲联赛最佳射手，有日本勾联赛最佳射手，有这个韩国联赛的最佳射手，你引进的都是最佳射手，然后到你这个球队里面，你再搭上一个英超的一个中后卫，那你这个球队你四大外援坐在这个球场上，剩下全是一帮能跑的，那这个球队他成绩不会差的，你去打防守反击的话不会差的。所以你就像包括之前你像什么重庆前面就放三个摩托，对吧？卡尔德克加两个摩托，大小摩托，包括后来的这个马尔基西奥，现在是去了，好像去了日本联赛吧，你都是这种很简单的，后边人就防守，前面人你就跑就可以了，训练到位了，然后呢人员也到位了，那加上其他球队拉胯吧，用郭德纲老先生的话说，都是同行衬托的。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那就在昨天啊，其实官方拜仁是官方发布了消息，德国的传奇球星轰炸机盖德穆勒去世了。老穆勒享年是75岁，确实他在自己的晚年的生活当中，2015年1月份就被诊断是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整个的这个过程也非常的艰难啊。他的妻子去年底就曾经透露了一些细节，比如说他已经是吃不了东西了，几乎24小时都是卧床，醒来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说走的时候还是很平静很平和的，是一种慢慢睡去的感觉。 在西德队啊，当时的穆勒还效力于西德队，62场比赛打进68粒进球，帮助球队夺得了1974年世界杯的冠军。而在拜仁慕尼黑呢，他是效力过552场球，赢得过4次德甲、4次德国杯和3次冠军杯的荣誉。身材并不是很高大，1米76，身材敦实的穆勒刚刚到拜仁的时候，被当时那个主教练说为什么选一个举重运动员来啊？结果呢？上了赛场，轰炸机立刻就让所有的质疑烟消云散。第一个赛季26场33球，所以一下子开启了他的黄金时代。所以这也是看得出来，就在选人视角方面啊，还是需要能够更开阔一些。 对，就不只是说你惯有的，你觉得进球机器是什么样的啊？其实那个时刻的老穆勒真的是德国足球的黄金时代啊，碾压了当时也是如日中天的荷兰队。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在下个时段再继续回来。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 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三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好，北京时间的8:31了，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最后一个时段啊！这半个小时里，我们也简单的来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多场比赛，哎呦，还有昨天晚间就开始的英超的首轮一场焦点战，热刺跟曼城，前几天都已经给曼城夸上天了，还说着最后冠军争夺就是曼城和切尔西之间。哎， 给曼城人家抬得高高的， 哎，结果 摔得啪啪的， 啪啪的，去到了热刺的这个客场，你还是不得不信邪啊！你之前也在这儿很多轮都没有赢过球了。那曼城昨天也是客场0-1输给了热刺，孙兴民进球，曼城连续四次做客曼城都是输掉了比赛。而这场比赛当中，热刺也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跟凯恩之间的结果还没有出来，所以凯恩也没有进入到首发的名单。 那这场球输了之后，估计曼城更惦记哈里凯恩了，是吧？这场比赛呢，1亿英镑的新援格拉利什是首次首发登场， 但是不怎么遮呀，这没发挥出1亿的效果来， 还是比梅西差点，是吧？ 差老鼻子远了。 你看梅西不出场，大巴黎都赢球 所以这时候瓜迪奥拉肯定把大腿都拍红了。早知如此，哎。格拉利什能退货， 那我咬牙也得说格拉利什好啊！再来看看在西甲方面的第一轮一场焦点战，巴塞罗那在主场4-2是战胜了皇家社会，皮克破门，布雷斯维特、梅开二度、罗贝特和奥亚萨巴尔是连追两球，罗伯托最后呢锁定了胜局。巴萨呢最近23个联赛的主场面对皇家社会是都取胜了。 确实，大家也更关注的是少了梅西之后的巴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那果然，昨天今天凌晨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看台上不断的有球迷在呼喊着梅西的名字，即便远隔这么长的距离人都已经在大巴黎了。 那在巴黎那屋呢，就听见了所以巴黎的球迷就开始坚决的支持着梅西根据西班牙的马卡报报道说呢，原来本来姆巴佩是吧，大巴黎球迷的宠儿，但是随着梅西的到来，姆巴佩好像没那么受欢迎了。巴黎的这个球迷为梅西等新援的加盟感到狂喜进行了一个像狂欢节一样，就咱们昨天上节目的时候还说呢，逛个街都得有人跟着， 是。 但是姆巴佩现在好像成为了众矢之的，比赛里面也有球迷对他报以嘘声。反映呢这种状况就是好像对姆巴佩拒绝续约的一种不满的情绪吧。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情绪到时候会推动姆巴佩离开大巴黎前往皇家马德里。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新赛季五大联赛才刚刚开张就有很神勇的表现，哈兰德依然是代表着这个年轻一代他在多特已经是在61场比赛里攻进了62球，44场德甲参与了53球，有42个进球和11次助攻，所以队长罗伊斯在赛后也是说挺凡尔赛的这个给哈兰德的点赞夸得很挺狠，说我们总是要小心翼翼，不要过分的夸奖他，只因为依然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他能完成超级进球，能够纵身突破，他的速度，他的自信，你不得不说他无所不能。 这队长先是稍微的摁了一摁，是吧？不要过分夸奖他，然后自己就开始夸， 就没忍住，没忍住去夸自己的这个优秀的队友。 当然呢，罗伊斯也说哈，希望他能够保持健康像今天这样持续为球队做出特别的贡献。 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京沪大战，您给昨天的这场比赛在过往历史里排个名刚才四友哥是说能给排进前三的位置不知道大伙儿心里是怎么去掂量的。那确实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球员的这种意志品质让我们看到了久违的国安的那份死磕精神 还是很让人动容的。继续来听一听评论员们的分析啊。徐江说，这个比赛里边国安球员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状态让人感动的有点上头了。 我其实挺感动挺上头的，就包括球员的这些表现，特别是在下半场的。那张玉宁其实在70多分钟我看他已经跑不动了，当时觉得说应该不应该把他换下来，但是他还是咬着牙打进了4-1那个杀死比赛的进球。就是这个绝对是一个意志品质的这种表现，就是他在咬着牙去踢这个比赛。包括像巴坎布，我看着这个哥们儿依然在场上，可能谈不上快乐吧，但是可能射门还是很不靠谱，但是他依然在努力的在奔跑，努力的在守住北京国安这个底线。我也还是很感动的，因为这个赛季你看奥古不在走了，丁敏哉可能这个队员从来那一天心就不在国安这边，然后塞保利就是费尔南多也不在，也都走了，然后包括比埃拉也没有进赛区，那外援就剩这哥们一个，但他也是合同年，他为什么还留在场上去奔跑？他可能过去这么多年留下很多的进球，创造了很多的这种记录，那么也承受了很多的这种批评，因为他身价太高了。但是在北京国安最困难的这一年，最困难的最后这几场比赛，我觉得他也守住了一个职业球员，一个职业外援来到中超联赛里面踢球的外援的一个底线。今年他隔离了有3次吧，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承受这种，对于球员来说是痛苦。他也有老婆也有家人，他也有很多的这种亲情是需要去照顾，但是他最后守住了。我看他在场上奔跑的时候，我确实心里挺感动，有一度有点想落泪。包括像于大宝，我觉得可能很多球迷觉得说，哎，你在干嘛呀，你跟裁判去投诉对吧，你又领一个黄牌，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老队员，作为队长，他发现了球队的问题所在，他需要把北京国安这场比赛这个节奏降下来，那我觉得他做到了。然后这个比赛因为这个角球停滞了差不多3分多钟的时间，那后续北京国安开始频繁的出现倒地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场上老队员是有所受益的。这个比赛从于大宝开始投诉开始，吃到黄牌开始，上海申花相当于是一辆高速的一个汽车，在高速公路上一个120迈的速度在开，突然之间踩了一脚刹车，那后续上海申花我觉得节奏就已经没有。那包括大宝在禁区里边打了一脚嘛，那脚球打抡空了，我觉得那脚球可能是他受伤离场的一个主要原因。包括我特别注意到他在替换下场之后，他坐在替补席上，他的右腿是能够弯曲的，但是他左腿是，我们怎么说，应该是左腿是平着那么放着的。那他在禁区里边是用左脚打的门，所以他也体现了一个老队员的这种担当，这种智慧。虽然很多的球迷我知道一直质疑大宝，我想说的是，通过这场比赛，包括他的这些努力吧，我觉得是于大宝能够出现在北京国安这个队长这个位置，出现在中后卫这个位置，是因为没有球员能够顶替他，没有更好的这些球员。可能也并不是他的这种本意。作为一个老队员，我觉得他替补去打个前锋，踢个30分钟，对吧？时不时的可能在凭运气摸几个球，大家开开心心的说，你看进球还得看大宝福将，他不好吗？他为什么非在中后卫这个位置上？有一次失误就被所有人诟病，包括侯森，对吧？头几年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侯森还有质疑，说啊为什么不用邹德海？但我觉得现在没有人质疑。我觉得今天所有的国安在场上的这些队员，包括替补的队员，他都守住了底线。今天这场比赛打出了北京国安他的这种精神，那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很多年以后吧，再谈起这场比赛，我觉得大家都会记住张玉宁的梅开二度，记住场上这些瞬间。 看到很多的家里人在微博上，还有一位特别可爱的家里人，叫可爱的老太太，说昨儿赛后还看了上海名嘴民宿 季宇阳老师的 直播 啊，说一直直播到今儿早上1-2点钟。 哎呀，说那种难受，一声声的叹息，您就一直听着这个叹息，一直到1-2点钟，您都没合眼呀？啊，看来也是心里。 就是听完人家的叹息之后，您几点睡的？我特别想知道。 是啊，这还能睡着吗？这伴着这叹息，这还不得在梦里都给笑醒了啊！当然这么说啊，有点不厚道。也是，跟申花这么多年也是惺惺相惜的一个老对手。 嗯， 所以我们也是连线了上海台的同行啊，上海五星体育的张松。我们这个同行也是特别的职业。昨儿连线的时候我还问呢，我说：“哟，这比赛最后很遗憾哈、就是让你说这场是不是有点残忍？”人说：“没关系，没关系，就 你知道为 什 么？ 说什么啊？ 张松是跑上岗的， 怪不得呢。 其实申花队在整个中超联赛的各支球队当中，绝对算上非常非常完备和完善的一支球队，尤其是几大外援齐坐镇啊，每一场比赛都有非常好的输出。当然我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其一就是这支球队呢在这个赛季确实面临着比较大的这种问题。问题出在哪儿？其实球队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遭遇到了比较严重的这种问题。换帅之后，申花队其实在换帅之前就已然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四场不胜，包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像面对长春亚泰啊，甚至和天津金门虎的比赛，球队迟迟找不到这种进攻的感觉。崔康熙呢，本来在人员轮换方面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但是因为球队的成绩没有达到，所以换帅之后的申花，其实对于毛义军毛导来说，虽然他一直跟随着球队，也了解球队，但毕竟啊，每一个主教练上任之后，可能这种磨合的感受啊，包括球员的理解程度、执行能力的体现，我觉得都会存在着一些问题。给毛导的时间呢又太少，而且马上面对北京官这种关键的战役，可能对于申花的中将来说，确实心态没有调整得很好，所以在人员比较齐整的状态之下，出现了没有进入到争冠组。确实我相信这可能也是申花俱乐部在赛季开始之前没有想到的。我们时常会看到啊，这个希望有多大，可能有的时候给你带来的失望就会有多大。那么对于申花队来说，在赛季之初，其实无论从我们的沪上媒体包括球迷的角度，都希望取得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绩，不敢说去一定争冠啊，但至少进入到争冠组，这我觉得是球队的最低消费。但很遗憾呢，球队在换帅之后也经历这个换帅吧，确实带来了一些影响，加之球队的这些球员的平均年龄，这一刻我们要提到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确实29.多岁的这个平均年龄在整个中超联赛确实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在非常紧密的赛程之下，球员伤病的恢复以及这些老将竞技状态的这种恢复，我觉得都会成为比较大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随着赛程的深入就显得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我觉得对于申花队来说呢，还是吃了这方面的亏。所以我觉得综上所述吧，确实有一套好牌或者有一手好牌，但最终没有打好。我觉得对于申花队需要总结的地方还有很多。 虽然说还远隔仨月呢啊，都是一竿子知道11月底12月的事儿了、但是接下来这个争冠组的争夺要论谁是山东泰山最大的威胁，那应该 国足对 啊，因为国足这一段时间是不知道要伤多少、啊、 对，就看国足的征兆是吧，国足征兆对哪支球队的影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因为你看郭天宇也是伤了对吧，对于这个山东来讲这是一个影响，那咱们这屋的伤了几个呢，可能是不是在其他的位置上李铁要补强一下啊，这要是多征几个山东泰山的球员进入国家队、对于山东泰山队整体的磨合也会产生影响是吧， 对， 所以国家队的征召其实对于目前各支中超球队既是荣誉又是压力。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徐江的分析啊，他倒是觉得争冠组目前来看，泰山是受这个国家队征召影响最小的一支球队。 那从目前来说，我觉得可能实力最强的还是，山东，然后广州，那这两个球队应该还是整体领先于 B 区的这几个球队的。那对于山东来说的话，其实他有5分的一个差距，他只要自己不出现太大的一个错误，我觉得还是比较稳的。其实就是他只要在海港身上不丢，你只要别两场比赛你都输给人家，你今年夺冠的机会就比较大。另外来说的话，河北还是有财政的这个问题，那国安这边的话还是这个大麦园再加个最多加个比埃拉，而且比埃拉的话到时候12月份能不能踢咱也都不知道。但是山东泰山这边的话其实还是在往上走，他这个球队是在加速阶段，那这个是比较可怕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这种挑战还是来自于广州吧，广州能不能够打出更好的这种表现吧。但是呢还是有隐患的，因为你9到12月份你是有国家队比赛的，那国家队比赛的话你难免还是有球员出现伤病的，那如果你真的有一两个核心球员出现了这种问题，那对于球队来说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特别是广州这边的话你外援这哥几个你都在这边的， 对吧？我们规划这几个球员都在队里面，而且你基本上都是要踢主力的，或者说主力替补的，你受伤的概率比较大。那山东泰山这边的话，可能也就吴兴涵能踢一个主力，剩下可能都是角色球员。所以泰山今年对于国家队，他虽然人不少，但是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广州赛区那边是山东泰山广州队啊，那在苏州赛区这边，其实海港也还是保有着他的一定的实力的。 嗯，海港呢，他毕竟人员上有一些损失，是吧？所以呢，和不知道到了广州赛区的时候，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那张松也说，海港要是保持稳定，自己不出错的话，那还有点机会。 对于申花来说呢，这个赛季去到了保级组。那我觉得这个比赛呢，悬念也没有什么悬念可言了，就是接下来踢好自己的比赛，甚至有些年轻的小将是不是会有一些轮换会去使用啊，来年再战或怎样，这我觉得可能接下来的比赛我们再来观望一下。那么对于进入到争冠组的这几支球队来说，长春亚泰是今年在苏州赛区给人眼前一亮的一支球队，不光是面对申花，其实面对上海的另外一支球队海港，其实也展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战斗力。这支球队呢，本来就是中超联赛有了名的硬骨头，其实这一系列的比赛当中吧，我觉得还是展现了他这种气质。对于海港来说呢，同样因为外援的情况比较吃紧，尽管保利尼奥到来之后，但是像穆伊啊、罗佩斯状态都没有特别的理想，所以我觉得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对于海港来说，虽然是5-0大胜天津金门虎，为第一阶段收了个好尾，但是我觉得接下来的比赛任重而道远。我们自己平常在聊的时候，对于海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就是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之下，该拿下的比赛一定要拿下。那其实我们客观来讲，所谓该拿下的比赛，就是面对河北、面对长春亚泰这样的比赛，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展现出自己的这种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些比赛在未来的争冠组的组别当中可能会更加的微妙，所以我觉得对于海港来说呢，要做好这方面的预案。 最后一点时间也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在 我看到吴梦生说了，说在施密特和热内西奥时代，直到现在这个赛季哈，就这几年里面，印象里面国安队很少有荡气回肠的比赛，说这场算是一场。他认为另外的一场比赛呢，就是在足协杯战胜上海上港那场球。 嗯， 其实包括足协杯和山东鲁能客场那场比赛， 对， 也可以称得上是 荡气回肠。这边495还说，一看申花那替补席，那一个个的哪是甘心吃素的呀，总坐板凳，谁能持久，哪个教练又能做到平衡、所以康熙的走人好像也是必然的。 所以呢，足球比赛它就是这样，它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是吧？它既要有球员有实力，同时呢，在有实力的球员之间如何去使用，也是很有艺术性的。 对， 另外看范大米在微信当中也提到呢，俱乐部的经营和管理层必须要认真的复盘，从去年底开始就应该认真的仔细的梳理工作上的失误，尤其是在今年年中这个转会窗口啊，外援储备出现如此被动的情况之下，没有合理的作为，现在是依靠张玉宁和巴坎布的闪光暂时掩盖住了成绩上这种尴尬。不过务必要总结啊，就是他觉得今年就这样了，看明年吧。 所以我们还是要为未来去做一个储备。Mask 2008说，昨儿从国安身上看到了一种求生欲，已经多年未见了。求生欲我们还是有的啊，只是说昨天尤其是在这个悬崖边上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都没有抱多么大的希望，已经做好了我们掉下去是什么准备。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绝处逢生了。 其实这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来，这支球队呢，在遇到压力的时候还是有非常好的抗压能力的。那就是需要像刚才范大米所说的，不仅是球队内部自己球员的个体，同时呢，也需要俱乐部、需要教练组有机的把所有国安队的这些能量都集中在一起。现在感觉啊，还是有一点 散， 有点散啊。Key 也说，能不能介绍一下李可和侯永永的情况？李可呢，他是叫这个根管炎啊，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一个，可能是需要手术，但是他自己不太希望手术，所以现在需要保守治疗。侯永永呢，是在伤病的恢复当中，正常情况下呢，到年底的时候都可以啊。 以后的23年也拜托了。说刚才听嘉宾的这个连线，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市里奥运的传